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集，被发现了。林婉跟着抬起头来看过去，一个穿着灰色西装外套的男人正拉开大门，微微侧着身子，十分有礼貌。刚刚才从风楼成家出来，林婉自然认识这背影，还有那隐隐可见的侧脸。这不是那位风家家主又是谁呢？风楼成50没到，就在风家一群人中爬到现在这个位子，为人谦逊，但骨子里却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意味。可此时那股锋芒锐气全都收敛，让林婉不由想知道，能让云城风家的人落后半步，做到这个态度的人究竟是谁？ 你说他是秦然？ 目光转到已经进门的格子衬衫女生身上，林婉有些迟疑。那女生只有一个背影，没有穿校服，又被风楼城遮挡了半边身体。林婉只见过一次秦然，自然认不出来。她收起口红，笑了笑，又若有所思地收回目光。 哎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你看错了吧？他昨晚才出警局，怎么可能现在就见风家人了？ 能让风楼城落后半步替他开门的，会是秦闪？数遍整个云城，林婉也数不出来，有几个人能让风楼城做到这一步。包厢内，秦冉拉开靠近窗边的椅子坐下，风楼城倒了两杯茶，一杯推给秦冉。秦冉推开窗户，楼下是一个人工湖，他往椅背靠了靠，左手拿着茶杯，也没喝，只是在手心转着。风楼城看到他缠着纱布的右手，一顿，眉头紧紧拧起，声音都紧张了。 你这手 那么紧张干嘛？死不了。秦冉懒洋洋地靠着椅背，眉头微挑。 胡闹。 风楼城难得端起长辈的态度。 什么没事？你知道你这双手多…… 听到这儿，秦冉手支着下巴，歪着脑袋看他一眼。被秦冉盯着，风楼城顿了顿，转了话题，只是脸色还是黑的。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遍。 真没事。秦冉看着右手掌心，不在意的笑笑。我找你来是想谈谈明月的事。 明月？ 风楼城看了他的手一眼，强迫自己移开目光。 你们见过了？那他一定很开心看到你。 嗯，我们昨天碰到许慎了。 他？ 风楼城脸色一沉，茶杯啪的一声落在桌子上，一向温润的脸上表情挺狠的。秦冉三言两语说了个大概。 那个人渣。 风楼城阴着脸。 这件事你别管，我来处理。 行。菜差不多上来了，都是秦冉喜欢吃的，他翘着二郎腿，拿着筷子就要吃起来。风楼城虽然惦记着潘明月的事，眼睛却也盯着这边呢，立马又叫人把菜撤掉了。 手都受伤了还吃辣？ 秦冉面对着一碗养生汤有些无语。风楼城又让人上了几道清淡养生的菜，对着秦冉十分冷漠的脸，他低头小声嘀咕： 要是被他们知道你在我的地盘受这么重的伤，我皮都要被扒一层。 秦冉面无表情的戳着清炒的还放了几粒枸杞的白菜，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还想呵呵。此时的许慎还不知道自己一时冲动迎来的是两个手段高明的大佬。许父一晚上都在医院，许慎身上多处受伤，尤其两只胳膊全都断了，就算恢复了，对细节方面还是有影响的。他不知道打人的是谁， 但是将他儿子打成这样，他也不准备放过对方。直到沈副局长跟他通了个电话，他才知道对方竟是秦冉。 你昨天怎么不跟我说那是秦冉？ 徐父挂完电话，心头一跳，顿时气结。徐奶奶没有料到他反应这么大。 不就是你之前那个学生？我知道你喜欢他，可他打…… 我跟你说过了，那是许慎他自己活该。你…… 许父吸口气，他不由点了个烟，看着正在找许慎录口供的警察，愁眉紧锁。秦冉他是不敢找的，也没脸去。虽说有师徒情，可去了秦冉也不一定会理会他。想了半晌，许父出去打了好几个电话。秦冉见完风楼城就回班级了，回去的时候午自习刚下课，沐莹站在教室门口等他。 表姐你回来啦。 看到秦冉，沐莹绞着手指低头看了他的手一眼，小心地询问， 你手没事吧？ 今天一上午，从高一到高三，甚至贴吧论坛都在讨论秦冉手受伤的事儿，甚至还有人去小卖部买了好多巧克力等零食看他。教室里正靠在桌子上跟人说话的乔生看到秦冉，立马站起来叫了他一声。 我没事。 秦冉眯了眯眼， 别跟小姨说，你回去吧。 沐莹哦了一声，没有立马走，站在窗口又忍不住往班里看了看，那阳光俊帅的男生正往秦冉桌子边走，低眉顺眼的样子完全没有别人形容的张扬霸道。他不由想起李玉涵形容的乔生，名副其实的富二代，家里几座矿。 啊，是表妹啊。 九班不时有人进出，全都笑眯眯地跟沐莹打招呼，跟着秦冉叫沐莹表妹。沐莹红着脸应了，又朝窗户看了一眼才离开。班里林思然给秦冉的保温杯盖里倒水。 下一节课是生物课。 看着秦冉喝完了水，他又拧好盖子探过来帮秦冉找书。秦冉书很多，好几本笔记，好几本资料，加上原文课外书还有课本，书不仅在桌上叠了一大摞，窗台上也摆了好几本。林思然好不容易从一堆书里找出生物课本，一把抽出来一张纸，顺着他的手飘下来。秦冉一愣，林思然立马弯腰下去捡纸。 冉冉，你这张纸还要不要？ 怎么没声了？ 乔生凑过头来说。 不会是情书？ 没说完也愣了。纸上洋洋洒洒写满了字，姿态横生又肆意到不行，笔锋都带着字情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